第37章，上船。刷出所有等级，聒噪的小喇叭沉默良久，不知道是不是被秦鸠气昏过去了。游惑看着叶金平，突然说：“ 哪个智障核算的结果？” 众人一愣，转头看向他。 怎么了？ 大家一时间反应不过来。游惑对舒雪说：“ 按照准考证卡面，你只考了一门，总分12分。” 舒雪点了点头，轻轻嗯了一声。 我不知道只考一门的人普遍多少分，但没记错的话，吉普赛那场平均分只有5。就算别的考生碰到考试简单一点，但单科12分，成绩排 C。 游惑说：“ 骗鬼呢！” 小喇叭依然死在那里，看得出系统并不想回答这种问题，但鉴于游惑语气表情都过于嘲讽，系统憋了半天终于刷新了叶金平。 考生陈斌已完成数学、语文、外语三场考试，分数为22，在同类考生中排行49%，等级为 B， 核算无误。考生余文、余一国 Mike Rogan 已完成物理、外语两场考试，分数分别为30.5、31、31，在同类考生中排行前2%，等级为 A， 核算无误。考生游惑已完成物理、外语两场考试，分数为22.25，在同类考生中排行前11%，等级为 B， 核算无误。考生舒雪已完成外语一场考试，分数为12。系统在核算过程中检测到该考生数据异常，为防止作弊等违规情形，维持公正，依照50%折算分数，最终进入核算分数为6分。同类考生中排行52%，等级为 C， 核算无误。监考官秦鸠考分核算方式参照考生游惑，以两门计，分数为0，同类考生中排行倒数第1，等级为 D， 核算无误。 秦鸠内心无语，某些不是人的玩意儿明明可以用百分比来表示排名，非要强调成倒数第1。 屏幕上等级核算明细一打出来，舒雪的脸刷得白了，大家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。其实说实话，舒雪能在考场中自由来去这么久，已经够令人惊讶的了。一个足够精明的系统，怎么会容忍 bug 一直存在呢？游惑甚至怀疑，系统突击改革就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把舒雪这个 bug 排到 C 级，永远在重考同一场，永远困在某个考场里不见天日。这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禁了。游惑还没回神，秦鸠突然说话了：“ 行，罚吧。” 秦鸠一手搭在行李箱的拉杆，冲保安亭说：“ 一个 C 级，一个 D 级，惩罚是什么来着？啊，想起来了。” 秦鸠佯装成刚想起来，指着舒雪说：“ 小姑娘需要重考上一门，上一门考场是吉普赛语，送她去吧。” 舒雪一愣，众人突然高兴：“对呀，考场已经毁了，上哪儿重考？”刺激一句还不够，秦九又急急光棍地说：“ 至于我这种被淘汰的，就不劳烦送了，我可以原路回去。” 如果系统是个人，恐怕能表演当场发疯。托这位001过来考试是为了处分，还没进考场就直接淘汰，这是恶心谁呢？小喇叭陡然诈尸，在沙沙的电流中说：“ 由于数据异常，考场故障，针对在场 C、D 两级考生的原处理措施不予执行。” 考生正常参与新科目考试 ，C、D 两级考生进入新考试后，其实总分扣除5分，具体核算如屏幕所示。 叶金平立刻刷新，配合的一秒不差。 考生舒雪，新一轮考试入场后，其实总分为1分。监考官秦鸠，新一轮考试入场后，其实总分为-5分。 舒雪倒是松了一口气，这两行分数刷出来，叶金平最底下又缓缓滚出4个字：以资鼓励。安抚完所有考生，小喇叭终于说道： 除受处分监考官001号外，考生拥有自主选择权，可以安排代考科目顺序，请在30秒内做出选择。 整个丁字路口响起了滴答滴答的数秒声，让人一下子紧张起来。 选哪个呀？ 老于咽了口唾沫说： 不过其实选同一个科目也不能保证会分在同一个考场，是吗？ 秦秋作为监考官，经验自然丰富一点， 随机参考的因素很多，分数、选择科目的时间、上一门的难易程度、红队次数，综合来说看点。 听天由命吧，先选一门吧。 余文说： 数学和语文我都考过了，建议能不选还是别选吧，看看我2门合计的10分。 陈斌附和，其实不用他提醒，大家也不是很想选数学，总觉得更麻烦一点。 那就历史。 一来在座的包括陈斌都没考过，至少不会在选择的时候就抛下谁；二来听起来好像简单一些。 历史会不会就是把我们投放到某个朝代，参与各把历史事件？ 余文掰着指头说： 只要不是生灵涂炭的时期就还成吧。我觉得就咱们这些不论老少，多少知道一点历史方面东西，至少不会两眼一抹黑。 游惑问： 你记得多少？ 唐宋元明清吧。 余文挠了挠头说： 就这些？ 不少了，我的亲哥，这些都是重点好吗？我复习的时候想着抓重点比较划算，不过其他那些我也没全忘，多少也记得的，只要别问我具体年份，什么几几年几几年谁在搞事儿，其他都能胡诌上几句。 滴答滴答的计时声越来越重了，表示着选择时间临到尽头了。 走吧。 油货拍板完转头看向秦秋： 你呢？ 秦秋挑眉说： 我有的选。 紧接着秦秋又笑了一下： 随意吧，我已经过了迷信科目的阶段了。 众人无语，不过想想也是，人家作为监考官，什么科目没见过，哪个难一点哪个简单一点，对他而言可能早就没有意义了。 大家踩着最后几秒的时间进了标着历史的路口。幽惑穿过浓雾，乳白色的雾气从眼前散开，露出路口后的景象。这是一座码头，说是码头抬举它了，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大约7-8平方的石台，石台两边是低矮的金属栅栏，石台往前是一望无际的海。一只木船停靠在旁，高高的桅杆上挂着一盏煤油灯，游货一脸古怪地盯着灯和船的样式，有了不太好的预感。一个穿着灰色上衣黑色马甲的老头正挽起袖子把一团东西甩下来，游货定睛一看，那是一段长长的绳梯，麻绳湿漉漉的，散发着欧了800年的酸味。老头叉着腰站在船舷边，扯了扯船帆的绳， 然后扶着他居高临下的对游火招手：“ 上来，你们两个，别墨迹，我赶时间。” 两个？游火正疑惑，行李箱咕噜咕噜的滚轮声在他身边停下。秦秋抬头看了一眼，不太满意的说：“我最厌烦船上的考试。”游火不客气的说：“ 哪里我都厌烦。” 老头又在催促：“ 快点儿。” 游火说：“ 再等等。” 老头说：“ 等什么呀，没人了，就你们，我这里催着时间呢，快上来。” 游火一愣，秦鸠轻轻啊了一声说：“看来他们这次运气很糟啊，没有跟咱们随机到一场。”没在一场，那会是什么结果？游火想起那群人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在老头接二连三的催命之下，游火跟秦鸠先后上了木船。脏兮兮的船帆微微扭转方向，一鼓一收紧，船便乘风离开了石台。等游火在甲板上站定，转头看过去，石台已经淹没在了浓雾里，没了踪影，只剩他们一只木船突兀孤单的航行在海面上。下一秒，船上突然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音乐。游火循声望去，就见老头身边的木箱里放着一只简陋的八音盒，像个半成品。八音盒诡异的音乐放完后，系统熟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 考生已从各处登船，驶往最终考试地点。30分钟后，考试将正式开始。本场考试科目：历史。考察知识点：世界史、海上马车夫。请考生做好准备。” 不是，说好的唐宋元明清呢？